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终于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Out of form, Ahan United。 咩费南尼搭卡维卡，唔知道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龙啦！啱啱先啊 ，break 咗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曼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是社民年的狮子。 好，又是我开始先啦。喂，今集第几集？ 第五集啦、 哦。我哋完咗一个月咯。 系啊，完咗一个月噶啦，四集。 好，我哋决定即系第八集。啊，唔系，我哋使唔使要宣布咩噶？ 唔宣布咩啊？ 哦，封麦咯，我哋又。 搞呢咁嘅嘢。 咁啊，即系四集完咗啦，咁啊，开咗一个即系成功过咗第一个月啦，咁啊， 系啦， 都有冇？我都收咗一啲 feedback， 都几好嘅。 系啊， 我听翻嚟嘅感觉系诶。但有樣幾樣嘢啦，我發覺就係每一次完咗節目都有人同我嗌交啦，就係有人同我 challenge 究竟啊呢本書係點樣睇？咁我覺得嗰件事唔係話緊嗌交嘅，都幾 fruitful 嘅。咁、 嗯、 第二樣嘢就係、是完全達到咗我開始目的啦，就係、是為咗做呢個節目咧，係忙咗我大概半日到嘅，每一次都要。 嗯， 咁咪 哇，你真係好犀利，我覺得。 圖書館啊，跟住平時啲書啊，倉底啲嘢抄翻出嚟啊，咁樣嗰啲咁啊，啱啱好啦。 我覺得你真係好犀利，人忙咗半日到， 啊、 即係。好老实讲，你叫我去睇咁多嘢咧，我系几日噶，即系我嗱，我可以讲一讲啦，即系我哋好多时都系，例如今日录音嘅时间星期三啦，四月二号嘅夜晚10:30啦，咁可能完咗呢集之后咧，我哋录完之后咧，我就会同 Jackie 讲，嗯，下个礼拜不如咁样讲啦，咁我哋礼拜一到再 round up 翻，系咪讲呢个 topic 啦？咁我同你 confirm 咗 round up 完之后咧，我系好多时 search 下啲 news。然後跟住我就再留意翻我哋會講個主菜喺邊一 part 嘅時候，我再睇 search 嗰下個主菜咧，我成日 search 到暈咗喺度 嘅。唔係，但係因為唔同啊，就係、是、我翻工其實我翻緊啲類似嘅嘢， 嗯、 即係好多時候你如果你聽翻過幾日節目咧，我其實已經都擔心咧，其實大家聽到第八集到就應該可以收線嘅啦。因為咧，其實我已經係開始將我幾年嘅工作經驗咧，每次都係講少少、講少少、講少少咁講出嚟。咁我可能去到第九集嘅時候會重複翻第一集嘅嘢。咁、 哦、 所以其實即係係會江郎才盡嘅，咁所以就都要即係睇下呢幾年啦，有冇啲新嘢玩。 但個 topic 就唔會嘅，即係我個即係 I mean 我哋揾個主菜、哎就唔會嘅，我哋啲， 但我哋啲副菜就會玩完噶啦， 系啦。 譬如今集我哋都個菜我都幾中意嘅， 嗯。 上一集咧，我哋差唔多即系讲完要交开咗几廿万节咧，因为上集讲日本啊， 系 一个我好中意一个好文化地区啦。 翻嚟要再讲噶， 系总会，所以我哋总会继续讲日本。今次我哋讲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地区其实我哋都好 cheap 嘅，讲嚟讲去东亚地区嘅啫，即系从来我哋都跳唔出呢、這个即系东亚嘅。咁下次咯，即系其实我旅游过嘅地方又唔止呢几个嘅。咁、 嗯、 我哋即系可以 bounce 一啲咁啊，讲下譬如话中东啊，从中东去个玩的地方啦、 嗯。 我去过达兰萨拉啦。即系达赖喇嘛住嗰度啦，咁、当其时因为要协助一个访问，要访问达赖喇嘛，咁所以就 book 咗一个 trip 去嗰度啦。咁、但系即系而家有少少后悔啦，因为发觉原来就系一生人只能去开一次嘅啫，即系嗰程飞机系超恐怖嘅，即系你系唔敢再搭多程飞机去。 你边度飞啊？ 我喺New Delhi， 跟住然后就搭一个内陆机去达赖喇嘛。 哇！ 但个内陆机咧。系出咗名，系嗰间系即系仲危险过马航嗰啲嚟，所以系我都话有一个好搞笑，就系、是、有一次我上飞机，咁、啊上到去啦，就 exactly 上嗰架New Delhi 去丹沙，咁啊嗰阵时系访问完嘅啦，咁啊已经完晒见晒达赖，哇好有祝福过噶啦嘛，系、哇见完我今次一定好好彩咁样，哇跟住行翻出嚟去搵即系由丹沙拉，你知人哋丹沙拉个机场咧，唔系讲紧香港嗰啲机场咁样、你好似系入咗间学校，系啦，咁就穿过嗰间学校，去咗出边有个呢、這个 叫咩嗰啲足球場嗰啲草坪。 嗯。 咁而嗰度就係拍飛機嘅，跟住就啊整個條即係跑道，咁啊架飛機飛咗上去啦，咁樣好簡單嘅成件事係，但係即係咁簡陋到咁嘅時候咧，咁我上飛機啦 ，around 咧冇記錯咧就係一個鐘頭嘅機程咧，即係個零鐘頭到啦，就會由丹林沙勒去到尼達利嘅，但係我嗰日搭飛機搭咗兩個半鐘， 點解？ 我係唔知道，我係每一次見到出面係全部，你知嗰個位係霧嚟噶嘛，全部都係啲白薄霧嚟噶嘛，你睇唔到出面噶嘛。我已經諗咗好耐，即係啊，其實我係咪已經由加持嗰刻已經掛咗啊？哇，好驚嗰日，你知佢又冇 flight entertainment 噶嘛，啲短程機咁啫。俾個包你就算嘅啦嘛，咁、 啊、 空姐係個空姐都唔理你嘅，個空姐係喺後面即係自己睇報紙啊， 自己搞掂自己咯 咁啊！哇，嗰程飛機係驚到癲咁啊！以後我已經諗咗好耐，就係、是、應該我再冇任何嘅方法再去一次達林沙啦，即係我諗緊又會唔會開陸路啊嗰啲啦，咁就係唔會啦。咁但係印度係一個好嘅地方嚟嘅，咁啊下次可以講下啦，印度啦、歐洲啦，歐洲我哋就揾 Kevin 嚟講啦。Kevin 好嗰陣時，琴日集即係上一集講完 Toyota， 咁啊 Kevin 已經即係鬼曬咁嘈，就話要嚟講車啊，講旅遊咁啊，我哋可以講下啲再 bonjour 啲嘅，咁啊咁如果有 Kevin 喺度就唔知 bonjour 噶啦，即係高層次嘅 邊， 係咯，即係我 bonjour 啲我都可以好 backpack 噶嘛。 咁啊，今日啦就頭先 Jackie 講過啦，講你一笪好鍾意嘅地方啦，咁啊先講咗笪 news， 講咗單 news 先啦，咁啊都係兩個禮拜前，兩個禮拜前都發生啦，咁啊話説就阿李山嘅和和，咁啊即係屈臣氏嗰度，咁啊本身之前就講嘅就係話咩呢，會分拆屈臣氏上市。咁就估緊嘅係去到成睇下先，好似係2000，我唔記得2000億定3000億美元嘅。 係啊， 唔係睇下係美元定港紙3000億港紙嘅嗰陣時估緊嘅係，咁就會 咁值錢嘅咩？3000億港紙？ 屈臣氏啊， 屈臣氏啫喎， 你 萬寧都個萬寧妹啊。 咁啊，李生估。咁就咁啦，係咪先？咁而家最後就係20% 啦，20% 嘅股權就賣咗俾大馬石啦，作價就400億啦。咁、你估到就 around 大概2000億啦，咁啊少咗。 真係咁值錢㗎？ 可以咁值錢？ 賣咩㗎？其實屈臣氏？ 喂，零售業喎、啊。 賣水啦。蒸餾水啦。 屈臣氏咧，你大佬點會淨係賣蒸餾水啊？屈臣氏 OK， 你咁講啦。屈臣氏裏頭係類似一個藥房式嘅生意啦。 藥房啫。 OK， 佢有洗頭水啦。 OK， 跟住然之後佢有好多嘅有啲食品喺度啦。咁正如你 化妝品啦， 化妝品啦。OK， 咁 咁咪即係百佳咯。 百佳唔同。百佳做嘅同屈臣氏唔同，百佳係真係比較上係你係貨你食多啲嘅，屈臣氏俾人嘅感覺係一個日本式嘅藥房。 哦， 你明唔明我想？ 即係綜合啲嘅， 綜合啲嘅，即係你會發覺哦，有啲孖屎喺度啊，但你去到百佳，你唔會揾到 化妝品，揾唔到孖 啦，係啦，揾唔到呢啲嘢噶嘛，甚至一啲比較專門少少嘅藥你都揾唔到噶嘛。咁、零食就佢賣好少 part 啦，咁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咁屈臣氏主要嘅業務大部分都係香港嘅，係。咁當然內地好佔好少啦，咁啊歐洲有啲，東南亞有啲啦，咁佢估值就大致上係而家最後定咗價就2000，即係你見到因為買咗20% 俾大馬石嘛，咁所以就見到嘅係計翻條數就大概2000億到啦，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其實當個消息公布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啊李生就講咗啲嘢嘅，咁啊佢希望嚟緊。兩年或者三年就將屈臣氏就分拆上市啦，咁啊最希望嘅就係香港同埋新加坡兩笪地方同一時間上市，係啦，咁但係李生都， 我想問啊，呢個又係啲好低能嘅 finance concept 嚟嘅，咩叫喺香港同新加坡同一時間上市？ 哦，兩地集資啫， 哦，但係個股價係一樣嘅， 可以一樣。一樣嘅， 因為時區一樣噶嘛。 係， 所以 佢係時區一樣，就等於咩？就等於一樣嘢啫嘛。匯豐個股價喺香港同倫敦其實正常係一樣噶，折合翻嘅時候，咁只不過可能係哦，匯豐呢邊喐咗先，即係唔係匯豐喐咗先。假設香港呢邊係升嘅，倫敦可以唔跟升都得，因為都係介乎一個 demand 嘅 supply 嘅 market， 但係唔會個 difference 差得好遠嘅。 係啦，咁永遠個 difference 差得好遠嘅就係咩？你就會見到係當每一次公布完業績之後，特別係近呢三年啦，即係依十二個 quarter 啦，好多時就係、是、哦會喺倫敦嗰邊，因為四香港收市後公布業績，就等於係啱啱倫敦差唔多開咗市啦已經，咁可能嗰邊就反映到我跌成三四個 percent 嘅，咁第二日翻翻嚟香港就會跟咯。difference 係有嘅， 但香港同新加坡就可以同時間一齊做嘅。 可以嘅，因為兩個 market 嚟噶嘛。 哦，我建議大家睇一套 BBC 嘅劇叫《Hustle》，其實就係講兩個市場嗰個 synchronize 嘅問題。 嗯， 如果兩個市場 synchronize 唔到咧，其實中間可以有一大嚿錢唔見咗嘅，即係尤其是係個時間相差可能係千分之一秒以內。 嗯， 即係你唔能夠將兩個千分之一秒嘅嘢可以擺埋一齊嘅話。 但係呢個咧，即係拉開少少講係。呢樣嘢呢就去返嚟香港同內地呢，即係我哋假設拎工行嚟比啦，工行嘅 A 股同 H 股嘅價格嚟比啦，咁你發覺個 difference 有時會好大嘅，咁呢個係在於兩個嘅第一樣嘢啦，兩個 market 嘅 唔好意思我牙痛 啲咁樣咁當然係兩個 market 嘅文化唔同啦。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個 demand and supply 唔同，即有好多好多嘅事情唔同，所以香港嘅 H 股同埋內地嘅 A 股點解個 difference 有時咁會差別咁大嘅原因就係咁解，即呢個就大部分其實好多時都一樣嘅，就等於你翻嚟呢邊計Yahoo 或者 Google 喺香港呢邊嘅即香港 stock market 都有得 trading， 咁其實差唔多價格一樣嘅道理咯。咁啊翻呢間 deal 去講啦，呢間 deal 咁最後賣咗啦，咁樣即20% 俾彈馬石啦。咁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唔係成日都講，我哋成日都聽到彈馬石啦。 咁所以你今時候講彈馬石啦， 係啦，咁 即係我頭先份咗話齋呢粒咩石嚟嘅 呢粒石犀利， 呢粒石勁啊，轉珠好用啊！ 好離地， 係啊！玩不鎖嘅 Dragon 可以轉好多粒啊！ 喂，點啊？淡馬石， 唔係淡馬石，我覺得係即係當然啦。第一樣嘢啦，其實淡馬石唔係一定係一間公司名嚟嘅。淡馬石本身係即係新加坡嗰笪地方仔嚟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係即係 from 淡馬石 to 新加坡，即係由一個小鎮去到呢個新加坡啫。咁但係臨尾新加坡就攞咗主權基金，就叫淡馬石咁行咗出嚟啦。但我反而好想知道，即係。下一節我哋先慢慢講淡馬石啦，因為淡馬石其實要講都多嘢講嘅，但我驚唔知道大家講咩好。 係， 但第一樣嘢就係、是，喂，你點睇新加坡嘅 finance 同政府呢？因為呢個我係好想啲香港人理解，因為我哋每一次啦，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嘅就係、是，香港有啲乜嘢事，有啲咩福利，有啲乜嘢嘅政治問題，我哋成個日都話我哋 head to head 就同新加坡冚。 嗯。 咁個個都係新加坡就即係新加坡人性就成為咗香港人嘅假想敵㗎啦嘛。咁但係喺你眼中嘅新加坡係一個咩樣嘅嘢？ 呢句說話頭先你所講嘅頭先你所講嘅說話有兩樣嘢係錯嘅，我先咁講。 係 依家嘅新加坡人唔會再理香港為一個假想敵， 唔係我哋香港理佢假想敵啫。 而第二樣嘢，香港人亦都唔可以再當新加坡為假想敵。OK，back to 翻嘅就係當然啦。 但唔好講香港人啦，講你咧。你點睇新加坡？除咗波妹啊， 我其實我唔係好識分。 哦，波妹係好容易分， 我唔識分新加坡嘅女仔啦，同 A、B、C 有咩分別啦？我係分唔掂。 哇！陣間我應該抽一集出嚟同大家講，即係 我真係 新加坡嘅女仔。即係 Asian beauty 係咪先？哇！你真係唔明白咩叫 Asian real city 啊！香港呢啲真係收得㗎啦，真係。 唔係我哋幾得意嘅，我哋香港人咧好多時好忽略咗新加坡呢個 market 個市場嘅。 係。 OK， 因為最主要80年代好多時都係太多嘅 iBanking 喺歐洲呢邊嘅行，即係應該咁講，歐洲嘅 iBank 嘅行咧喺呢邊度做數好多 trade 嘅 market， 而後我哋香港因為有嗰陣時殖民地嘅時代嘅關係啦，可以做到個駁腳過去嘅，即係喺收市之後做到。好多關於歐洲市 market 嘅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本身如果你話好多好多做金融界嘅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好忽略新加坡呢笪地方，甚至我哋 你咧你自己咧， 我都唔係好當佢一樣嘢。 係點解咧？成鬼都講喎，嗰邊有祖屋嘅啊，即係啊，嗰邊又有波妹，又有祖屋， 幾樣嘢啦。競爭先講競爭力嚟講啦，競爭力唔同嘅兩個地方，其實你可以分為兩個，因為你覺得兩笪地方好似 ，OK， 人口上佢哋做嘅好多行業，成個primary secondary 同埋。 tertiary 嘅 production 嚟講，三樣嘢好似嘅，大家喺個 GDP 嘅分佈度。咁、但係其實兩個地方係好唔同。我哋哦兩個成日都話哦金，兩個都係做金融嘅 ，OK。但係你又會見到 金融服務係唔同嘅， 但你又會見到，喂，我哋香港好多時係做嘅係咩？去到呢一刻為止，我哋始終都係嗰句，我哋 back to 翻嘅，我哋係我哋嘅 China 啊嘛，我哋見到，所以唔會 悲劇地 係，你唔會見到有，即係你會見到有好多 H 股嚟香港上市啦。OK，第二樣嘢嘅就係、是、香港 market 而家扭到嘅就係、是，喂，我哋只係頭先都係嗰句啦，就係、是、望住中國啊嘛。咁以前 OK， 以前唔同嘅就係話。以前香港有即係英國呢個嘅我哋嘅殖民 前宗主國 啦，前宗主國， 所以而家新宗主國 前宗主國嘅關係啦。咁好多時我哋幾即係當時嘅幾大洋行亦都嚟咗香港 stay 喺即係 base 個 base 喺香港嘅遠東呢一邊嘅關係。咁、你會見到好多時就話歐洲個 linking 嘅係你要拎去日本咩？必定係經香港拎日本嘅。OK。當然有部分嘅 trade 係會拎咗去新加坡，但係新加坡嗰陣時再轉落去係咩呢？可能係會係喺東南亞嗰邊，掟翻落去印度或者馬來西亞。 係， 咁好啦，呢個係金融上嘅嘢咯。咁而第二， 你自己咧個人觀感嚟， 我個人觀感其實冇乜嘢㗎。 你真係唔好理新加坡嘅， 我唔係好理新加坡。 點解我想好中意叫大家問一下點樣睇新加坡咧？就是、因為新加坡對我嚟講咧係我每一次去我都好中意嘅地方嚟。嗱當然係咁樣啦，就係睇下你叫點樣去啦，或者去幾耐啦。去得耐咧，新加坡係個好悶、好悶、好悶嘅地方嚟。但你每一次即係尤其是你第一日去新加坡咧，你會發覺新加坡係乜嘢都 perfect 嘅。因為講乜嘢都 seems to be perfect 嘅， 而家咋？而唔係聖淘沙之前啊？ 唔係，即係而家係，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睇翻以前咧，就可能唔同嘅，即係可能係你爸爸媽媽年代啦，即係可能係四幾年去啦，咁就覺得即係新加坡就有啲靚噶嘛，即係相對地都同香港爭少少，香港仲會 trendy 啲。咁但係而家新加坡係變咗咩樣咧？有一樣嘢其實你不能夠忽略嘅，新加坡係 exactly 係一個李家嘅城。當然佢嗰個李家就同我哋嗰個李家唔同啦。佢哋嗰個李家城咧，我哋呢個李嘉誠咧就係、是、一個經濟上面可以做一個好大嘅佔據，揾一個好大嘅市場圍繞住你生活，你都要俾錢佢。咁呢個好似係一個我哋嘅地主咁樣嘅嘢嚟噶嘛。但係嗰邊嘅李嘉誠係好似玩一個 Sim City 咁樣嘅，即係 exactly 就係、是、哇呢、這個就係個 Sim City。李嘉喺入面想擺啲咩？即係阿李光耀先生喺入面，喂覺得我覺得呢度應該有啲咩嘅，就要攝啲咩落去。我想做啲咩嘅就要擺做啲咩落去。嗱，因此出到嚟咧，有啲嘢係好特別㗎。譬如話佢一個房屋啦，你唔好話祖屋制度喎，我講話每個屋村入面嗰個所謂嘅種族融和程度啦，即係三個種族嘅人都有啦。佢會覺得就係我哋需要條鐵路快嘅，因此佢就係要宣傳自己條鐵路好快啦。其實佢條鐵路好慢嘅，即係佢條鐵路咧，其實每一條鐵路同鐵路之間咧，相隔咧我冇記錯五分鐘、三分鐘一班車喺香港呢、這個係繁忙時間喎。即係五分鐘、三分鐘一班地鐵喺香港基本上冇可能接受到嘅。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佢已經覺得好 efficient。咁但無論點都好啦，入面有好多嘢㗎，即係譬如話佢香港蘭桂坊，佢要整 clarky， 佢就為咗要整個 clarky， 佢就將成個即係貨櫃碼頭同你鏟走曬佢，然後 pick 一啲 winners 去入去開一啲酒吧，然後做曬 decoration， 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香港即係蘭桂坊嘅翻版。蘭桂坊咧喺香港咧係一個好 bottom up 嘅嘢嚟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係因為盛志文有一日好無聊，去買咗一間即係酒吧，第二日就開買咗第二間酒吧，第三日就買第三間酒吧，開下開下就整咗條蘭桂坊出嚟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喺即係嗰陣時新加坡咧就係望住蘭桂坊嚟嘅，調翻轉就話哦原來咁樣即係條蘭桂坊嘅，要好多酒吧區，有啲乜嘢，佢 pick 曬啲 element， 然後就整咗個即係 cut key 出嚟。佢唔同大陸喎，大陸都有做呢啲嘢噶嘛。香港即係南鴨鋪黃鴨鋪勁，喺大陸咪整翻只黃鴨出嚟，但就整到烏哩馬茶噶嘛。新加坡佢做嘅任何一個即係 public admin 嘅政策咧，佢唔係同你講話我抄表面。佢有 research base 嘅，尤其是可以俾佢睇咧，就有啲我哋更加之中意嘢啦。我有兩間大學，我係一定要繼續高度推崇嘅。一間叫 NUS，我冇調轉咗咧，係啊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係啦。第二間就係遠東啦，遠東好似叫咩遠啊？我唔知遠東嗰間叫算啦，我忘記咗。即係另外一間係一間即係舊式嘅一啲華人學校嚟嘅。我唔記得遠咩添，突然間牙痛唔記得曬啲嘢。咁但係 NUS 咧嗰、那個 develop 咧係好特別嘅。NUS 作為一間大學，好似香港咁樣，當其實香港都有香港大學啦。主要嘅公眾係咩呢？製造公務員。 然後 train 一班所謂華，即係披住華人，但係係一個西方嘅思想、高等教育嘅精英階層，去接替又或者係幫佢哋做佢哋嘅 number one boy，即係所謂嘅第一號大夫，係啦，就係、是、一啲上面就白人階級，下面就係 Kong U 學生，跟住就落到係就低等華人啦咁樣。咁但係喺 NUS 咧，佢就冇呢個種族嘅問題，因此 NUS 咧得一個 purpose 嘅咧，就係成間 NUS 你要攞嚟 serve。就係、是、新加坡政府點樣發展新加坡？嗱、呢個目標好明顯嘅，佢去發展高等教育咧，係好務實地話俾你聽，我要發展新加坡。因此你見到 NUS 咧有幾個以前啦，有幾個好重要嘅即係 founding 嘅學系嘅。咁當然醫學院呢啲一定有噶啦。 嗯， 其中一啲係咩咧？就係佢嘅金融學啦，即係佢啲金融啊、經濟啊、urban developing 啦，咁呢啲其實就係幫政府做大量嘅 project 研究，即使佢喺隔離抄咗間蘭桂坊翻嚟，佢變咗 Kaki， 佢唔係枕頭嚟講話，喂，我就咁抄佢邊個地方有啲乜嘢咩有 element， 而係佢會用 theoretical 嘅方法就話，誒、個嗰、那個酒吧係點樣形成咧？個地區需要啲咩嘅咧？我哋點樣可以加啲文化特色落去咧？咁因此點解 Clarke 佢本身就唔單止係一個簡單一個酒吧區，因為你要做酒吧區，澳門都有一個啦，澳門都有一個酒吧區，但係做得唔好噶嘛，所以相比蘭桂坊，佢將個酒吧區係有少少文化格調喺度嘅。Clarke 係一個前嘅貨櫃碼頭，所以你睇起上嚟咧，佢牆壁啊等等嗰邊咧，你感覺上嘅嘢係唔同嘅。咁有好多鬼佬啊等等嗰啲嘢啦。咁當然亦都新加坡有啲好無聊嘅政策噶啦。咁但係。另外就係再講 NUS 啦 ，NUS 咧除咗呢啲咁樣嘅學系之外咧，尤其是好重要係咩咧？就係佢外交相關嘅學系。嗱，呢個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做嘅嘢啦。嗱，過往係人都知嘅啫，新加坡咧其實唔同香港嘅，新加坡係冇任何靠山嘅。新加坡佢點講？冇任何單一靠山嘅。香港好就話中國好，中國好就香港好，所以中國一定要好，香港就要好咁樣做嘅嘢噶嘛。NUS 咧喺新加坡嚟讲，或者新加坡 project 自己咧，佢系讲俾你听，佢系一个亚洲嘅 centre。 嗯， 我 exactly 就系一个亚洲嘅中心。而佢所谓嘅亚洲咧，就系佢隔篱有菲律宾啦、马来西亚啦、越南啦、泰国啦等等呢一堆嘅地区围住，仲有印尼啦等等围住。咁所以咧，佢就话喺呢一堆咁嘅情况围住底下咧，我系必须要有一个好强嘅外交嘅策略。有一個好強嘅外交領導，亦都要知道大家係點樣維繫。咁因此你可能後面會有一啲東盟啊等等嘅合作建議啦。但呢個係後話，前者你諗翻起嘅就係點解即係李光耀會諗到咁多呢啲嘢咧？就係因為佢唔單止去即係好簡單話，我純粹諗一個即係亞洲嘅願景出嚟，佢仲要係透過 NUS 咧去做咗好多唔同嘅呢啲咁樣嘅外交啦，或者國際關係嘅想像。嗱，其中一間咧，我哋好建議俾大家，因為嗰間同我哋有合作關係，所以我 keep 住宣傳。嗱，嗰間學院咧係喺 NUS 下邊嘅 EAI。嗱，你依家會聽到好多呢啲字眼嘅。 嗯， 新加坡人咧唔係好多嘢叻㗎。最叻咧，仲中意用一啲 abbreviation， 即係所謂嘅一啲簡短嘅英語，即係字係冇意思嘅。NUS、EAI、SMU， 跟住然後咩，好似有一個咩 Art Museum， 又唔知叫另外一個咩㗎，係咁，所以咩 ANS 咁樣嗰扎咁嘅嘢。咁但係而家我講緊一個咧，就係 NUS 下邊嘅 EAI 啦。咁 NUS 咧就係國即係新加坡國立大學啦，下邊嘅 EAI 係乜嘢咧？就係東亞研究所。 嗯， 嗱。過往咧喺 NUS 下邊嘅設置一間東亞研究所咧，佢就係重金禮聘全球最 top 嘅教授入到去做一個研究員，但係佢 serve 嘅 purpose 得一個啫，就係研究一下究竟新加坡嗰個外交嘅策略喺邊度。嗱，咁如果而家大家會認識嘅話咧 ，EAI 新任嘅啊唔係新任啦，即係上一任或者一現任嘅主席啦，叫名咧就叫黃庚武。有冇人記得黃庚武係邊個啊？ 唔記得。 搞錯啊！即係香港大學前校長 ，OK， 香港大學前校長走咗去細嘅一間研究所入邊當個所長，真係幾恐怖啊！咁所以你就會發覺咧，就係佢點樣可以重金禮聘到咧，就將呢啲咁樣最尖端嘅學者咧就劈咗落去。咁你即係除咗黃庚武啦，咁而家仲有鄭永年啦等等唔同嘅學者都喺入邊。嗱，最特別係咩 ？NUS 入邊嘅 EAI 咁好簡單啦。中文大學入面嘅外交學院，咁佢喺中文大學 campus 啦，佢唔係嘅，佢特登咧將成個關於外交等等嘅學院，包括係東亞研究所啦、南亞研究所啦等等呢啲研究所咧，就擺曬落去領事區，特登喺領事區域隔離開一個或者外交部區 開一個原地出嚟，俾呢啲咁樣嘅即係即係嗰啲研究所人喺度做讀書同研究，基本上係進一步確立咗就係嗰個歷史嗰、那個，如果嗰個研究所嗰、那個外交地位，就成為咗佢哋真係好赤裸裸同你講話呢個研究所唔係單單從同你做研究。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就係新加坡入邊佢做任何嘢咧，佢都係一個好好務實嘅一面嚟。呢個城市好正嘅地方就係。好 sim city 嘅，就係我覺得有啲嘢要做 ，that's why 我就要做，而我做到。嗱，其中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咧，我亦都可能大家都未必知，就係、是、新加坡要軍訓啊，我係好多人都明白啦。但係要軍訓，你有冇諗過其實點解要咩年紀軍訓，咩時候軍訓，同埋即係點解即係點樣去軍訓咧？或者點先問嘅問題咧？咩年紀去軍訓咧？ 年紀係咪十八啊？ 點解要十八咧？其實佢未必係十八嘅， 唔知 啊。你覺得即新加坡人去即係軍訓咩？如果你係即係李光耀啊，你就係偉大嘅李光耀，你講咩咧？個城市都會幫你配合落去噶啦。有班男仔要出嚟做軍訓，你擺佢咩時間？ 我諗十八到廿二啩。 啊，你呢、這個咧就係、是、你係噏個數字出嚟算啫嘛。呢個係我聽翻嚟嘅 theory， 係一個新加坡嘅學者同我講，但係我冇證實過，但係我好相信係。就係、是、新加坡去 design 佢當年軍訓嘅年紀，根本上就唔係講緊話邊一個年紀啲骨架精奇啲，然後即係動力大啲，而係新加坡 tackle 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新加坡人口係好細，係佢人口好細咁點咧？就係佢得一個方法嘅啫，就係、是、我要令到你增大你嘅生育咯。咁、但係一個成長發達嘅國家基本上冇乜生育率㗎嘛。咁好簡單，令到你拍拖咯。咁但係男仔拍拖好慘㗎嘛，你見香港嘅男仔你就知啦。拍親拖都係好悲哀嘅，或者揾個女朋友都好難㗎嘛。咁李光耀先生就話：好啦，我哋又要 serve 兩個 purpose， 第一個 purpose 軍訓，要保衛你嘅國家。咁咧真係新加坡冇乜軍隊㗎嘛。第二樣嘢，佢喺你中學至到大學期間去做軍訓。嗱，因此咧出嚟嘅結果係咩咧？就係、是、中學至大學期間咧就作為一個軍訓嘅年紀。去到大學男仔讀一年班嘅時候咧。剛剛好大過女生兩年，咁就係一個溝女嘅最好嘅即係嗰個時期，啱啦。因為就係我同你讀埋同一班，你要明白就係而家喂，我哋溝翻同一個年紀嘅女仔，其實係有啲困難噶嘛。即係可能你發覺佢，可能佢早熟啲啊，懶係早熟啲啊，或者你係仲係記得青春啲啊咁樣。咁你未必有一個好勁嘅男士權威型形象喺度。但係李光耀就透過佢 adjust 嗰個軍訓嘅時間，即係 exactly 就係、是、嗱。你一軍訓完，咁你已經係大隻啲啦。咁你入到大學，喂又大過隔離，雖然係你同學，你日日都會見住佢，但你又當佢小妹妹喎。咁我呢啲係咪好易食咧？ 奇怪， 係咁啊！成件事係 design 出嚟嘅。咁所以你發覺哇，你講要好正啦。最正係咩咧？有一次我行過新加坡嘅萬寧，新加坡嘅萬寧咧，廣告上面咧，譬如香港就用萬寧滿咧，頭先我講過萬寧妹噶嘛。咁但係新加坡呢係唔夠膽用單一個萬寧妹嘅。新加坡每一張嘅萬寧 poster 呢都擺晒三個種族嘅人喺度、即係 Indian、Malaysian 同埋一隻馬拉人啦、Malaysian 啦、Malay 啦，同埋仲係第三個就係、漢族嘅係啦，華人喺度、就特登講返個種族融和、而你明白就係呢一個種族融和係一個上即係、就是、一個主觀意志、但係落到連間萬寧都要同你去做 follow 係咁你就會發覺嘩真係呢個咁樣嘅城市實在太令人偉大啦、即係你會覺得就係、你好似走入咗個 sim city 嘅空間咁樣、咁啊，我覺得我每一次去我都好開心。當然去得耐就會發覺問題啦，因為呢個係一個太偉大嘅空間。咁因此有好多網唔俾你上嘅。 李光耀係一個應該話李光耀時期嘅新加坡係好一個 calculated 嘅 planned economy 嚟㗎嘛。 係 即係佢冇辦法，因為佢當時面對即係好多歷史嘅關係啦，特別係馬拉嗰陣時年代啦，佢都好明白知道嘅。佢即係一個好細，即、就、係、是、一粒芝麻嘅地方，乜都冇，乜嘢 resources 都冇， 探住口咁樣走啊嘛。如果你睇翻啲 咁焗住要打造好多嘢出到嚟，系啊，咁但系呢样嘢系即系最后带到出嚟嘅结果，当然啦，系好成功嘅一个。 如果你要睇、你要睇嗰、那个即系李光耀咧，其实你应该要谂下就系、是、梁振英系咪话佢自己好崇拜李光耀，想做香港嘅李光耀嘅？你要真係睇一睇，真係李光耀係一個乜嘢人？李光耀根本上係你唔能夠崇拜佢，即係唔係不能夠不崇拜佢。即係梁振英崇拜李光耀絕對正常， 但冇人學到佢嗰種嘅嘢。嗱，首先第一樣嘢啦，即係李光耀佢有，即係我好建議，咁我就冇特登，因為我知今日講淡馬石唔係講新加坡，我冇帶嗰本書嚟。嗰本書咧出街而家仲有賣，啱新買，叫做《白衣人》，英文我就唔記得咗 Man's and Way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樣。咁嗰本書係乜嘢咧？就係、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啱啱最新出嘅書，喺李光耀嘅我哋唔可以咁講啦，即係喺李光耀嘅祝福之下，佢就覺得嗰個編輯咧就爆咗料。咁、當然喺李光耀祝福之下爆料啦。咁啊，李光耀特登仲喺一個序上面都寫到明，哎呀，我覺得嗰兩個研究員寫啲嘢咧唔係咁似事實㗎，不過算啦，我都承認編輯自主嘅。頂你，你即係出版社嗰間嘢係你嘅，出版社淡馬石嘅，係啦。跟住然後嗰個人咧，基本上係你嘅人嚟嘅，冇人能夠膽喺度鬧李光耀嘅。係啦，咁但係嗰本書基本上就係一個即係白衣人，就係講人民行動黨成立嘅早期，即係李光耀喺一個咩 position 啦，佢點樣翻到嚟即係新加坡啊，佢新加坡同人之間嘅關係啊，佢點樣對待佢嘅盟友啊。咁本書係後面有少少好睇嘅，因為講佢對佢啲盟友都有少少殘忍嘅。咁但係即係所以呢個李光耀唔鍾意嘅嘢啦。但係前期嘅李光耀你不能夠去唔崇拜，因為李光耀佢唔單止係一個好聰明好有遠見嘅人啦，呢啲有遠見有識見嘅人香港都好多。而李光耀最重要嘅係嗰個好 self discipline 人，佢基本上對於自己嘅一個嚴格嘅道德嘅批判咧，係遠比於任何嘅領導人係更加之高。如果你睇翻人民行動黨咧，有兩個原則咧係不能夠反對嘅，即係第一樣嘢就係點解叫 Man in White， 佢覺得自己就有個清純嘅政黨，就係佢覺得就係我只要有一個咁樣嘅道德光環。只要我有咁樣嘅道德高地，基本上冇一個反對黨可以贏到我。嗱，佢唔係用嗰啲香港嗰啲講法嘅，即係我係民主光環，咁所以我佔領光環咧，咁我就得㗎啦。即係嗰啲建制派就搞掂唔到我㗎啦。嗱，佢唔係用呢個講法嘅，佢直頭係同你講話，我係以道德行先。嗱，咩叫道德行先咧？第一，任何貪腐一出，嗰、那個人即使係李光耀嘅仔，即死。咁啊，當然啦，唔係李光耀嘅仔冇死到呢樣嘢啦。咁但係就係起碼你會知嘅。任何貪腐嘅新聞，只要少少貪，喺新加坡捉得好嚴嘅。嗱，第二樣嘢係咩咧？圖色新聞。任何圖色新聞啦，喺新加坡咧，亦都係禁忌嚟嘅。你冇一個好良好嘅家庭形象，都係一個禁忌嚟嘅。咁所以對於成個新加坡嘅人民行動黨嚟講，佢本身對於道德就擺喺第一行先。跟住第二先至係嗰啲同社區嘅關係啊、精英制度啊，咁嗰啲去做。所以人民行動黨喺成個李光耀嗰個設計底下咧，你就會好體現到乜嘢叫做一個李光耀嘅人格變成政黨化。咁當然最後係失敗咗嘅，因為李光耀佢自己先至可以做到咁有嘅道德枷鎖俾自己。但係事實上啊 ，rumors 啊，講完就都係劈翻 record 先啦，唔好劈我啦。點解即係下一任嘅即係？總理咁難揀呢，咁其中一位呢就係即係李生嘅其中一名兒子啦，都係即係有少少圖色新聞，咁因此呢大家都會對佢有啲懷疑，咁亦都唔係大家嘅，係李生對佢有啲懷疑啫。咁呢個係啲傳言講返出嚟。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呢，人民行動黨喺我哋認識啦，喺本書度睇啦，同埋我上幾個月啊，唔係應該係2013年年中到啦，或者又係差唔多呢個月份到啦，咁我哋就過咗新加坡 exactly 就係拜會一次人民行動黨嗰個黨總部，咁同佢哋黨入面有啲對話，佢哋真係會 present 出嚟，就係入黨係好辛苦的。因為個問題是人民行動黨將佢自己道德高地擺得太高，你首先就係你道德上唔能夠錯啦，第二樣嘢就係你一定要接觸社群啦，你唔能夠離地啦，唔能夠離地嘅意思係咩呢？就係佢成日有啲所謂嘅 meet the people session 即係當然啦，用中文見咧好似好 common 嘅，即係區員都成日做嘅，就係與市民會見時間咁樣。但係我哋真係參觀過佢哋嘅所謂嘅 meet the people session， 哇，真係好辛苦。我嗰次去到咧，其實係一間幼稚園學校嚟嘅，本身日頭就幼稚園，夜晚咧就變咗個區議員 office， 咁啊，其實係區議員臨時徵嚟用咁樣。咁咧個區議員啦，或者其實佢哋冇叫區議員嘅，佢哋都叫 congressman 嘅，咁啊即係立法即係國會議員啦。就要坐喺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幼稚園前面，咁然後咧就要好似睇醫生咁樣輪街症咁樣啦。逐個人入嚟， 要處理啲咩問題呢？可以好細碎嘅 immigration 啦，申請福利啦，任何 education 嘅問題啦，入到嚟見五分鐘，跟住又要行翻出去，就真係處理啲 case 咧。而家基本上連區議員都做唔到咁樣嘅效率嘅，真係要幫你填 form 做曬所有嘢，會見你一次。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另外一個嘅立法會議員啦，佢都同我哋講，即係立法會國會議員啦，咁佢都有講過，呢個係第一個 meet the people， 即係 meet the people one。就是人民同黨要求你一定要做嘅嘢嚟嘅，每幾個禮拜好似兩個禮拜都要做一次。第二樣嘢要做嘅咩呢？就係每一年最少要洗樓兩次。嗱呢樣嘢洗樓呢，唔係講緊香港即係嗰啲喺樓下即係屋邨門口話你好我係黃楊達，你好我係二號黃楊達嗰啲，即係呢啲唔係洗樓喎。佢哋嘅洗樓係咩呢？就係真係逐家做啦。咁呢樣嘢就你要不妨咁講嘅，即係佢係人民行動黨。祖屋嗰個管理處咧係唔會阻佢嘅，即係我係人民行動黨，你係咪阻我？係啦，咁啊佢係完全衝入去嘅，逐家逐户拍門，拍門拍到咩地方呢？佢所謂佢黨嘅要求啊，所謂黨選舉要求，每家最少見兩次，唔係話我行過一號房冇人，二號房有人，三號房冇人，唔係咁樣嘅。一號房冇人要 mark 低佢，聽日再嚟敲多次一號房，睇係咪真係冇人。再要 check 翻個選民登記記錄，如果真係即總要揾翻個人出嚟，要喺佢面前講一聲你好，我係代表你嘅立法會，或者我係要代表你嘅國會議員，咁啊希望你繼續支持我。你有冇啲乜嘢要有需要呢？咁我就會即刻喺呢度幫你處理咗佢。嗱，呢一啲就係佢所謂嘅每年要最少見兩次市民嘅嘢，就係呢個係一個所謂嘅保持自己嘅黨唔離地。咁啊，第三樣嘢我已經忘記咗，係即係頭先講個道德啦、離唔離地嘅問題啦。我唔記得第三個，總之有四大光環咁樣嘅嘢係套住佢哋嘅。咁但係去到最後呢，事實上呢、這個一間我哋如果你有時間，我哋可以講下點解人民行動黨開始有最精英制嘅問題，即係真係要有即係要有社區精英嘅感覺，即係要話俾你聽就係、是、我係由精英領導住新加坡人，而唔係由一個喺香港嘅講法啦，一個街佬，我係做開 case 嘅，我係純粹幫。為民伸冤嘅，做開社運嘅就出嚟。佢要同你講，我係一個精英階層。所謂精英係咩呢？我讀書係要多嘅，我可能係本身係公務員系統出嚟嘅，我係專業人士嚟嘅。咁因此呢，就係、是、你無論喺道德上你要崇拜我之外呢，你技能上你都要崇拜我嘅。咁呢堆嘢要做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呢，新加坡嘅人民行動黨，佢當年啦，過往咁耐以嚟，佢贏選舉，佢靠好多那咋招，大家都成日講嘅。尤其是我嗰陣時去訪問嘅時候呢，我哋佢哋黨嘅理事，即係嗰個總幹事啦，前總幹事啦，因為我哋去嘅時候、那個 section 有啲奇怪，所以嗰陣係前總幹事嚟嘅。咁如果你大家想知點解會叫做有啲奇怪，你就諗深啲你就明啦，即係我哋係永遠都唔會見正式渠道嘅，咁因為見正式渠道呢件事會變官方問題，咁所以你唯有見非正式渠道。咁新加坡好叻嘅做呢樣嘢，所有嘅前外交官都係李新嘅，係啊，但係佢成日話自己非正式渠道嘅 ，OK。咁嗰位前嘅即係人民行動黨嘅高層啦，咁就同我哋講，佢唔會否認，亦都唔會即係好難講，就係、是、過往喺選舉嘅時候有冇做過啲好錯誤嘅嘢，例如話特登劃選區劃界劃錯咗啦，即係明明呢一度係可以劃多啲嘅反對派喺度，反對派有一席嘅，佢特登幫你界開咗個區，變咗就每人各打一半，打散你個區之後咧，基本上你又攞唔到一席。佢話以前可能會做呢啲嘢嘅。甚至乎以前可能會咧，就係你選區選得唔好，個選情有啲問題，特登 cut 你福利嘅。咁啊 ，cut 你福利好簡單啫，因為人民行動講隔離有個人民行動嘅基金，咁啊，人民行動基金之外咧，隔離仲有個所謂唔知叫做咩勞工 front 嘅定勞工 force 嘅嘢，總之係有好多同黨有相關嘅子組織喺度，咁啊隨時 KO 曬你哋嘅。佢話以前可能會做。但佢話喺人民行動黨呢幾年期間啦，尤其是佢掌握咗專政由之前嗰個李顯龍之前嗰個叫咩五作動年代嘅時候咧，佢已經同佢講就係、是、我唔需要再做呢樣嘢，因為佢哋係真心相信人民行動黨有佢今時今日嘅規模，同埋有佢而家嗰種嘅理念，即使你係反對黨，你都唔會贏到我。因為我基本上就係、是、我無論道德上我會贏你，我專業上贏你，我俾你更加多時間去落區，咁我係冇可能輸俾你嘅。 嗯， 咁事實上喺吳作棟年代呢件事係真嘅。 嗯， 佢真係會贏曬佢。 到我哋去見完個官方 trip， 即係嗰陣時我哋即係受於新加坡嘅官方或者半官方系統，我哋去訪問完新加坡啦。咁之後我留低大概七日，咁我去訪問一啲新加坡新興嘅社運團體。咁你知新加坡搞社運好辛苦㗎啦，即係都相對好危險。咁嗰啲社運團體呢，其中一個好特別嘅訴求，我哋係好 surprise 嘅。就是我哋當佢問到新加坡嘅反，即係既然你哋都有咁樣嘅社會運動嘅訴求，佢哋唔會好激嘅，佢唔會去跪，即係佢唔會佔領任何嘢先啦。首先，佢連嗌同示威咧都叫好激㗎啦。咁但我哋問佢啦，咁你一定會見區員啦，或者一定會見議員啦。咁你見議員，咁你會見咩議員呢？係咪會結合埋反對黨嘅勢力去衝擊執政黨？嗱，好似而家澳門金雪玲咪做緊類似嘅嘢咯。咁啊。金老師咁就係即係佢係支持緊新加坡澳門嘅民主派大戰澳門嘅建制派㗎嘛。小弟係屬呢個澳門嘅建制派多啲，所以我係唔會屬澳門嘅民主派。咁啊 ，interesting 嘅，我覺得金老師佢哋嘅派別嗰啲嘢都好得意嘅。咁但係建制派係好奇怪嘅，咁但係都好特別嘅。OK， 咁但係喺新加坡嚟講咧就唔同啊。新加坡嘅社會運動人士咧，佢話佢有訴求，我哋問過佢，直頭親身問佢，你會揾邊一個去表達你嘅訴求？會唔會結合埋反對派向執政黨施壓？佢第一句同佢講唔會，因為反對派做唔到嘢。佢話我會有咁嘅訴求，我會覺得個訴求係好事，我會直接同執政黨講，而執政黨會做到啲嘢出嚟。咁其實係對於佢哋新加坡嘅社運人呢，係會相信民建聯會幫到佢。你要咁樣諗，你就會明㗎啦。哇，哎 ，OK， 我要保衛天星碼頭，跟住民主黨你行開，民建聯我們支持你。嗱，最神奇咩？民建聯係會接納佢嘅方案，因為喺對於新加坡嚟講，就係佢會覺得即使佢要選舉，係一定要最係佢最重要嘅嘢嚟。選舉係佢成績表嚟，因此佢去到最後要接納翻呢一啲嘅選民意見，成為咗佢政綱之一。基本上反對黨咧喺新加坡咧完全冇得。咁除咗呢幾年啦，呢個我哋之後可以後話去講。咁但係你會發覺就係，哇！你有一個咁樣嘅城市去揾呢個新加坡，或者你去玩新加坡，你會覺得就係、是，一定係有嗰啲咩？係咪 Movie World 嗰度有一個？定係有個咩華納電影城啊？ 冇錯冇錯。 可能會去賭場，你可能會去聖淘沙，咪叫聖淘沙？ 聖淘沙， 聖淘沙，你可能會喺聖淘沙樓上睇日落，係靚嘅。你可能會去睇歌劇，你可能會去佢啲妙思人，嗰啲妙思人都係好正嘅。但係其實你不能夠忘記嘅就係你每一個刻、每一個地方，你行過嘅時候咧，你係話俾你聽就係每一個小節咧，都係 detail 咁樣去製造出嚟。而嗰樣嘢製造出嚟嘅事咧，係可以基於一個好中意，即係所謂我哋即係動漫會成日講好中意病嘅原因嚟嘅。為咗令你溝到女，所以搞到你軍訓嘅時候係要令到你軍訓大人哋個女仔兩年，等你可以溝個妹妹仔。你睇呢件事幾無聊，但係佢就真係做到俾你睇。咁所以新加坡對於好多一啲可能中意 public admin 啦，中意社會科學嘅人嚟講啦，其實新加坡係一個好靚嘅模型，可以話俾你聽佢點樣砌呢個城市出嚟。咁啊～阿德，你幾時去新加坡啊？你 哇有排啊！ 你有冇去？你都多唔多去新加坡？ 我冇去過新加坡。 點解咧？ 點第一真係好少去啦。 我冇你冇去過，所以你好少去。 我冇乜需要過去啦，應該咁樣講。 扣波妹啦， 哇好大度，好大理由喎、啊、呢、這個。 唔係新加坡女仔一次，你知新加坡女仔比較率直嘅，個人係真係好率直，佢唔介意講錯嘢嘅。咁亦都幾 proud of 自己新加坡女仔。咁有一次我走去問新加坡女仔啦，我話喂新加坡女仔好出名靚喎，你知唔知啊？跟住咁個新加坡女仔話：唔係啊，我都知我哋出名靚嘅。咁跟住話：咁我梗係即係有少少好客之道。咁係㗎，你真係靚過好多香港女仔㗎。咁點解你會覺得新加坡女仔靚啲咧？咁我梗係會，我以為佢會答啦，因為 sunshine 其他等等嘅嘢。咁佢話好簡單嘅就係佢話我哋呢度嘅種族融和啲，咁基於種族嘅 diversity 大啲咧。基本上我哋就個種族係 by nature 係好啲嘅。 OK。 哇，咁但係哇呢句嘢講完出嚟你真係冇得鬥，咁但係你可以睇下嘅，即係佢有啲天生嘅條件，你發覺咦點解香港係即係嚇係好似咗青海湖嘅時候。 真 衰。咦嗰邊果然夏日繽紛喎。 真衰。好啦，咁啊暫時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呢一節休息一陣先啦。 大家好，我是刁民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dot dot dot dot。 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